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预计7月31号到8月3号，本市大部分地区的日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摄氏度以上，体感非常的闷热，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下面我们来关注北京具体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晴间多云，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50%。今天夜间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总的来看，今天中午下午天气都是比较适合大伙儿的交通出行，但是提醒大家应该谨慎驾驶，注意防暑防晒。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目前京藏高速的建祥桥到清河北收费站，机场高速四元桥到北高桥，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新发地，以上路段的出京方向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另外京城高速的进京方向主收费站有事故，提醒后车司机小心避让。北二环的西向东方向小街桥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队尾目前已经排到了德胜门桥，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用药的话题。现在呢，很多的老年朋友有多种慢病上身，这个时候可能又有高血压，又有心脏病，同时还可能有伴有这个糖尿病、血脂异常等等。所以说啊，这药的数量每次不是吃一片两片，可能有的时候老年朋友一次就得吃5-6片药，那这些药同时吃会不会相互之间产生不良的化学反应，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大伙儿邀请到专业药师，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不容忽视的药物相互作用。 生病时医生开出的药方并非单一药品，特别是多种慢病缠身的朋友，联合用药的情况更明显。那么多种药物放在一起，如何避免意想不到的副作用或增加已知副作用的风险？吃完药浑身不舒服，是药有问题还是吃法有问题？健康加油站联合市医院管理局药师处推出解决您用药中的隐患与烦恼系列节目，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药师部临床药学组组长、副主任医师王鑫，主管药师白颖，跟您说说不容忽视的药物相互作用。 昨天多什么成长有点难懂，时间不会退步。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两位专业药师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如果我们每次吃的这个药啊，不是一种，可能是多种药，这之间会不会有一些相互的作用呢？首先为大家伙儿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专业药师，分别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药事部的临床药学组组长、副主任药师王鑫。首先要欢迎王药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临床药师，我叫王鑫。 嗯，欢迎王药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有一位嘉宾呢，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药师部的主管药师白颖，也欢迎白药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好的，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同仁医院临床药学中心的心血管科临床药师白颖。 嗯，非常欢迎二位嘉宾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关于用药的话题，尤其是这多种用药同时吃的话，会不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也想问问两位，其实有的时候啊，这个医生给我们开药的时候，我们也挺困惑的。前一段时间我就感冒了，这医生给我开的药既有中药也有西药，然后呢这个我就在想说，这个中药和西药，我记得之前做节目的时候，专家就建议说，这个得分开吃，最好别同时吃，中间间隔两个小时。我还专门问了一下这个药师，然后呢，这个我开药的医生说，哎，你还挺有常识的。然后呢，我也想问问，可能有的时候啊，我们是这种单独的一种病，需要多种药物来治疗，是不是在临床上也经常能够碰到？比如说像一些叔叔阿姨，年纪大了，多种慢病于一身，这个时候他每次吃的药，就像我节目一开始介绍的这样，可能不是两三种药，可能有的时候得六七片药同时吃啊。 是的，这种情况其实还是比较常见的，尤其是对于慢病的这些患者来说，尤其冠心病啊，我们一类推荐的这些药物肯定都要同时吃的。那基本上如果冠心病的患者，他肯定还多数会合并一些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三高嘛。对对对， 所以有的时候这药可能一次就得六七片药哈。对于很多的叔叔阿姨啊，他这个尤其是慢性病的用药，可能一吃十几年二十年都这么吃，吃着吃着呢就没有那么在意了，总觉得反正我一吃好像问题也不太大，都吃了这么多年了，这中间是不是就有可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危险因素被他们忽视了？ 是的，是这样的。 嗯， 就比如他临时出现了一个情况，比如说感冒了，要吃一些抗生素，然后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不太注意这些相互作用。 嗯，所以说咱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尤其是有多种慢病于一身的老年朋友，这个时候呢可能身体的底子首先就没有年轻人那么好了，再加上这种药物的相互作用相互反应，可能对于身体的伤害就更大了。到底我们在多种用药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两位嘉宾跟大伙儿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 010-6515-822 和 010-6515-833 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儿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也为您开通了腾讯视频和今日头条的手机视频直播，您可以发送弹幕，关于用药的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两位专业药师进行互动和交流。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大家可以趁着资讯的时间把您的互动问题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国家卫健委妇幼司日前在北京启动了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的筛查项目，将会利用双指标法为出生后6到72小时的新生儿开展先天性心脏病的筛查。今年首批会在上海、河北等24个省市启动，北京明年有望引入。根据了解，双指标法就是用心脏听诊器和经皮脉搏血氧饱和度的测定来共同判断，检出率达到 90% 以上，而且这两个检查项目只需要几分钟就能够完成，对于新生儿不会造成任何的伤害，在宝宝出院之前就可以完成，非常的方便。在吃饭的时候，有一些朋友经常咬到自己的舌头，我们往往会说咬舌头是想吃肉了。其实啊，偶尔咬到舌头一两次您不用担心有什么问题，可是经常咬舌头的话会导致舌体出现溃疡，有可能会引起大家的重视。还要提醒您，这很有可能和垂体瘤有关。垂体肿瘤是一种慢性进展性的内分泌系统疾病，当垂体发生肿瘤时，该激素的分泌会成倍的增加。如果肿瘤发生在幼年，由于生长过快引起巨人症，发病在成年，由于人的骨骺已经闭合，骨头不会增长，而是会变粗，导致肢端肥大，内脏器官呢也会有所增大，包括我们的舌头。舌体肥大就会导致经常被咬伤。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如果您出现了经常咬舌头的症状，一定要重视起来，去神经外科检查，必不可少。 最近一段时间，网上流传着自制酵素有助减肥还能排毒的说法，不少爱美人士纷纷效仿在家自制饮用，但是日前却有不少朋友因为喝了自制酵素引发了急性肠胃炎被送到医院。在这儿要提醒大家，网上所流传的自制程序并没有密封、消毒、除菌等必要的步骤，而实际上水果酵素的制作方法对于卫生的条件要求很高，家庭自制时很难达到相关要求，容易出现霉菌、菌斑，甚至是释放出一些甲醇、乙醇，出现酒精的味道。如果您喝了受到严重污染的酵素，对于人体来说是有害无益的。另外就是自制酵素需要加入大量的糖，并不适合肥胖和糖尿病的患者饮用。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和陪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药师部的副主任药师王鑫以及主管药师白隐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伙儿一起来说一说不容忽视的药物相互作用。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就问了两位专业药师，现在在临床上多种用药一起吃的情况是不是非常普遍？两位药师给了肯定的答案，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有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联合用药、多种用药可能就必不可少了。那也想问问二位哈，我们经常在说，有的时候啊，我们希望的是夫妇得正，会不会有比如说联合用药的时候，医生就是为了增强药效，达到更好的效果，给我们开多种用药呢？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说起药物相互作用呢，其实就是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药物同时使用或者是先后使用，然后他们在体外或者体内发生了一系列的相互作用。然后呢，大家不用特别担心，因为有的相互作用呢并不是一定说是对身体有害的，反而是有的药物相互作用呢是能够使药效增强并且副反应减低的， 也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对，只有一些药物相互作用确实是有可能使药效降低或者是副反应增加的。然后这种呢，通常在医生给您开药的时候，如果您把您的病史跟用药史都已经告知了大夫，医生在开的时候可能会规避一些对您身体有害的这种药物相互作用。然后主要担心呢就是一些老年患者，然后他呢可能是在多科就诊，比如说他有心脑血管疾病，可能在心血管中心就诊，然后呢同时呢他又可能有消化系统的疾病，比如说他又去了消化科就诊，然后但是呢他又没有跟消化科的医生说他原来吃了哪些药物，也许在开具药物的时候就可能会出现不良的药物相互作用。 所以说其实药物的相互作用啊，有好的也有坏的。 是的，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希望告诉大家，我们尽量避免一些不良的这种相互作用，像这些好的呢我们是可以同时吃的。 对， 有些朋友可能就担心这药物之间有相互作用，说哎呦，既然有相互作用的话，好，那这药我都分开吃，我全都不一块吃了，一片一片的吃，中间都隔个几个小时。其实有的时候啊，一块吃反而对于药效来说是增强的，对于副作用来说是减小的。 是这样的。 但到底哪些是一加一大于二，哪些可能一加一小于二，这个时候有相互的这种不良反应，咱们就得邀请两位专业的药师跟大伙儿说一说了。是不是在临床上比如说一些专业的科室，像您刚才提到的，可能对于医生来说他也没有那么了解，比如说其他科室的用药对于我们这个药会不会有一些相互作用，可能专业的医生有的时候也不是那么了解。 对，因为临床上其实在市面上市售的药物是有很多很多种的，比如说我们医院就有1000多种药品，所以说每个药物跟每个药物之间有一些比较常见的相互作用，可能是医生非常拿手的，就是他们科常开的药物。当然反而一些他们科不经常开的药物，也有可能这个医生不是特别了解，然后药师呢就可以通过整理这个病人所有的用药呢，可以发现一些潜在的不良的相互作用。 所以说也就提醒大家，在就诊的过程当中，如果这个医生给您开了药，但是呢您又有服用其他药的这个药物史的话，您得跟医生沟通一下。 对， 最好是不是取药的时候还得跟药师咨询问吧。 对，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医院呢现在呢在西区门诊也开了药物咨询中心，就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西区药物咨询中心咨询一些用药相关的问题。 所以说现在有这样的方便的便民窗口提供给大家伙儿，拿到药之后咱们多问一嘴，有的时候很多药物的不良反应就可以避免了。 是这样。 那也想问问二位哈，这个药物不良反应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不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时候，有可能产生一些这种副作用或者说减低药效的情况，在临床上是比较罕见的情况，还是说有的时候还是比较常见的？ 这个怎么说呢？其实在临床上大部分开药的时候，医生都会规避一些不良的相互作用了。就是在临床上这种不良相互作用引起的并不是特别常见，但是呢，如果要是老年朋友他用的药非常非常多，相对于年轻人来说，他的这种情况可能会相对多一些， 相对复杂一些。那是不是比如说用药达到几种以上，我们相互之间的这种作用发生的几率就更高，我们得提醒一下老年朋友。 对对对，是这样的。 好，那我们也跟大伙儿说一说吧，这药物之间发生这种不良的作用、不良的反应，有一些叔叔阿姨说，无非就是这个药效果没有那么好了嘛，没事，我多吃两片，这效果不就上去了吗？还会有哪些伤害可能是大家伙所不知道的 啊？药物相互作用其实要，如果要是不是特别严重的话，就像您说的，那可能会对身体的伤害呢不是那么严重，但是我们也在临床过程中发现过一些药物相互作用引起的就是比较严重的这种不良反应。 跟我们说说。 对对对，跟您说说，就是前一段时间呢，我们会出现这样一个患者，他原来呢就是有冠心病，然后糖尿病跟高血压，吃了很多很多药物，然后其中呢他吃了一种调脂药叫做辛伐他汀片，然后同时呢这一段时间呢他又觉得胃肠不太舒服，然后就去消化科就诊了，然后一查呢他有消化性溃疡，而且呢还有幽门螺杆菌感染。这个幽门螺杆菌呢其实就是一种细菌，然后它呢有可能会引起消化性溃疡，然后治疗这种感染呢其实并不难，只要吃几种药物就可以了。临床上通常都是连就是给这个患者开四种药物，其中一种药物呢就叫做克拉霉素片，然后这个克拉霉素呢就是治疗幽门螺杆菌的。但如果他要是单吃都没有什么问题，如果光吃消化科的药，如果光吃这个心血管的药也没有什么问题。现在的问题就是他吃完了以后突然出现了肌肉酸痛的这么一个症状，然后走路呢也会觉得非常难受，然后最后呢到了我们又要咨询中心来问到底是什么问题，然后我们药师呢就给他分析，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不良相互作用引起的这么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克拉霉素跟辛伐他汀之间发生的这么一个不良的相互作用。因为克拉霉素可能会抑制辛伐他汀在体内的代谢，然后使辛伐他汀的血氧浓度升高，然后辛伐他汀如果要是在体内的浓度太高了的话，就特别容易引起这种肌肉的毒性，比如说出现了肌肉酸痛啊，严重的话还有可能会出现横纹筋溶解，就会非常严重了。然后我们发现之后呢，就会告诉患者，然后让他去医生那儿修改处方，比如说换一些其他的没有相互作用的药物，既能把他的病治好，然后咱们也能规避这些不良反应。 所以说有的时候这药物的相互作用的这种不良反应有可能还会非常的严重。 是的。 像您刚才提的肌肉酸痛，我们说我们忍忍还能挺过去，要是横纹肌溶解了的话，这可能会危及我们生命的。 是的是的。 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很多的收音机前和网络前的叔叔阿姨，其实年轻人也一样，如果我们多种用药又出现了身体的这种不舒服和以前不太一样的这种反应，我们多留一个心眼，很有可能就是药物之间相互作用的不良反应所造成的。像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出现了这种肌肉的酸疼，然后呢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这种临床表现可能会提示我们是吃了这个药药物的不良反应所造成的 这个其实药不良反应的判断呢，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时间的一个关系，就是您吃完了这个药之后出现了一些不适的症状，这是就是最常见的一条。 之前没有， 之前没有， 吃了这个药开始了。 对，这一条是必须要有的。然后第二条呢，就是您可以看看您吃的这个药品的说明书，如果您出现了一些比如说肌肉酸疼啊，或者是胃肠道不适的这个症状，看看说明书里是不是在不良反应项下有所提及，是不是您出现这个症状跟这个药物引起的不良反应是一样的。然后如果是一样的呢，这个也是帮助是不是这个药引起的不良反应一个判断的一个重要标准。如果要是特别能难以耐受的情况下呢，就是建议您及时到医院来就诊，然后让专业的人士医生啊或者药师帮您判断一下。通常如果要是药物引起的不良反应，停了药之后它的不良反应的症状应该是消失或者是减轻的。对。 那也想问问，比如说服用了这个药物之后出现了不良反应，这一般的这个周期或者说反应的时长是吃完药大概两三个小时就会有反应，还是说可能得两三天之后逐渐累积这反应才会出现？ 这个 因人而异，因药而异。 哦，有的快，有的慢。 对，有的非常非常快。就比如说，咱们非常熟悉的过敏反应，有可能您就是用了这个药物之后，立刻马上就可能会出现全身潮红、起皮疹。 嗯。 然后，但是呢，也有一些药物呢，可能出现不良反应是一个慢性累积的一个过程。比如说，有一些药物有肝肾毒性，可能您吃了一个月或者是两个月，慢慢的才能可能造成药物性的肝损害。是这样的、 嗯、啊，所以说提醒大家，其实这个药物到底对于身体有没有伤害，有没有相互的作用，我们不能够说我吃完药比如说两天或者三天没事儿，就证明这药可以一块儿吃，有的时候它这个毒性累积可能要等待一段时间。 对，是这样。 但不管怎么样，反正提醒大家，这个药物如果是多种用药同时进行，但是我们的身体出现了一些之前没有的症状，这症状呢可能或轻或重，但都是要给您发出了一个预警信号。 对对对，这个身体还是很聪明的、嗯、如果发生了预警信号呢，请各位患者朋友呢就一定要加以重视。 嗯，其实我真的是见过身边有叔叔阿姨，这个年纪大了之后呢，不愿意给儿女添麻烦，这吃完药身体有一点不舒服的反应吧，硬扛着都特别严重了，然后再往这医院送，这医生就说早怎么不来啊，叔叔阿姨说我就觉得是正常的，忍忍就过去了。我们也提醒大家，尤其是吃完药之后的身体不良反应，咱千万别忍，这个时候不是给自己省事儿，有可能是给自己找麻烦。 对对对，这个提醒的非常好。 好，那我们继续跟大伙儿来说一说这个药物的不良反应吧。刚才呢我们跟大家提到了，有一些这种抗生素啊，这种消炎药可能会和我们既有的一些比如说慢性病的药产生一些不良反应。那也想问问，如果这个药啊都是不能不吃的，治疗这个病必须吃这个药，我们能不能比如说通过服药的时间错开这种方式来避免相互之间的这种不良反应呢？ 这个是可以做到的，但并不是所有药都必须这么做、 嗯、 因为就比如说我前面说的治疗消化性溃疡的这个克拉霉素，还有就是调脂的药辛伐他汀，然后其实同类的药物有很多种，就不一定非定一定选有不良相互作用的这个两个品种， 嗯， 选其他的药物也是可以的。 能换药咱们首先 想，能 换 药咱就换药。 嗯， 但是有一些情况呢，它可能就不太适合换药，这俩药还必须一起，就是 同时 必须吃，那就分开服用。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吧、 嗯、 就比如说患者有可能会有这种腹泻的症状、 嗯、 然后呢医生呢可能会给患者开一个益生菌的制剂，就是帮助身体补充肠道里的正常菌群的。 嗯， 啊，比如说临床上常用的就是双歧杆菌， 嗯， 然后或者是第一芽孢杆菌，然后但是呢它有感染性腹泻，它可能还需要把这身体里有害的细菌杀死 杀灭掉。 对，还可能给您开了一种抗菌药物，然后这个抗菌药物呢虽然能把有害的细菌杀死，但是它同时对您补充的这个正常菌群有可能会有杀灭的作用、 哦、不光杀坏 的也杀好 的 啊。对，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就间隔几个小时服用就可以了。 嗯，稍微间隔一点。那这个间隔的时间大概多久是比较合适的？ 至少间隔两个小时以上。 两个小时以上。好。啊，王桂敏这个朋友啊有一个问题，估计这个白药师应该是比较适合回答的。他说自己的母亲已经88岁了，体检呢各项指标都挺正常。有人建议这个王桂敏跟他说啊，说这个母亲已经88岁了，高龄，即便是检查都正常没有病，也应该吃阿司匹林来预防血栓。想问问真的是这样吗？对于这种高龄的，真的是需要没病也吃药预防吗？ 是这样的，就是阿司匹林可能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呢，我们都知道它可能能预防一些血栓的事件、 嗯、 然后对于冠心病患者来说是必须的、 嗯、 这个是要终身服用的。那么如果这名患者他如果是就是确实是什么疾病都没有， 对，他说体检各项指标还都正常呢， 这种情况下我们其实不是完全建议他就是现在就要应用、 嗯、 但是我们评价用不用这个阿司匹林呢，我们有一个评估的那个标准。 嗯， 然后我觉得他可以到我们的心血管科门诊来，然后我们再详细的问一下他的病史啊，这些就是全方面的这些情况，然后来决定给他用不用这个药物、 嗯、 不过我觉得这名患者这个年龄还是什么疾病都没有，还是挺幸福的。 对对对，这个已经88岁了，这个年纪呢比较大，但是各项指标都正常。其实如果您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种既有的病史，又没有什么家族遗传病史，不一定所有的说年纪大了的老年朋友都需要服用这个阿司匹林片。 对，而且他的体检未必就是全部已经包括了。 嗯， 对， 有一些指标可能不是我们说经常见到的这种生化指标， 对对， 没有检查。 对， 对对，有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嗯，所以说需不需要服用还是得带着自己的母亲 去专业的这个心血管的门诊，咱们去咨询一下。 是的。是的， 但是通过您这个大致的描述，我们初步判断应该是不需要服用的。 对，目前来看是这样的。 好，继续来看大家伙的问题哈。有听众朋友在问说，这个刚才咱不是说了克拉霉素可能和既有的这种药物发生反应吗？有听众朋友就在问说，比较常见的发生相互作用的这种药物都有哪些？比如说像这种抗菌药物，它是不是和一些其他的药物，比如说像治疗这种血脂异常的、心脑血管异常的，它会有经常的这种不良反应或者相互作用吗？ 是这样的，因为每种药物它可能都会跟其他药物发生相互作用。可能发生药物相互作用的抗菌药物呢，通过药物代谢发生的克拉霉素是比较常见的一种。 嗯。 然后还有一大类药物呢，就是治疗真菌感染的药物，比如说像异曲康唑，也比较容易跟就是常见的这种调脂药发生相互作用。 嗯。 但是听众朋友们不用特别担心。然后咱们临床上常用的调脂药物其实有很多种，并不是说发生了药物相互作用，然后咱们就没药可用了。然后调脂药物比如说经常容易跟克拉霉素发生相互作用的，像辛伐他汀，然后洛伐他汀，然后或者是阿托伐他汀都有可能。但是呢，咱们调脂药物还有好多其他的他汀，就是降低胆固醇的，比如像瑞舒伐他汀、氟伐他汀跟普伐他汀，就不一定跟克拉霉素发生相互作用，就是我们临床上也可以多一种选择。 嗯，所以说药物的选择现在是非常的丰富。 对， 但是哪种药物和哪种药物之间可能会发生这种不良反应，这个真的不是说我们把握一个规则一口气就能跟大家都说完的。 是这样， 可能您跟这个药单独和另外一个药用没问题，但是您又加了其他的药，这之间可能就有反应了。 对对对。 嗯，所以说最建议大家的就是多种用药的同时一定得找专业药师咨询一下，因为很有可能我们开的这个药啊是不同的科室的医生给开的，这个不同科室的医生的术业有专攻，可能对于其他科室的药也没有药师那么了解，所以说我们一定得问一问专业的药师。那上半段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回答最后一个听众朋友在上半段提出的问题。刘明兰说得了灰指甲，医生给开了抗真菌的口服药叫异曲康唑，想问问这样的一个药是不是对于肾脏和肝脏不是特别的好。 对，这位患者提的问题非常好。这个异曲康唑它是一个口服的抗真菌药物，可以治疗灰指甲还有很多浅表的真菌感染。然后但是呢，这个药物呢它具有一定的肝脏毒性，就是这个药物吃的时间长了有可能会对肝脏造成一定的损害。 嗯。 然后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患者吃了这个药物一定出现肝毒性，就咱们说明书里经常会说这个药物会有不良反应，但是它是有发生率的，就是并不是每一个人吃了都一定会发生。比如举个例子，如果说明书里说这个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是常见，那么它的发生率就是1%到10%，也就是100个患者当中不会超过10个患者会出现。 好， 然后通常 我得打断你一下，因为上半段马上结束了，咱们下半段再跟大伙来说这个药品说明书当中有一些文字它背后隐藏的这个比例。咱们下半段继续和大伙说，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继续和我们的两位专业药师进行交流和互动。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段继续。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躺在沙漠前的警长，身后是城市，是尊重，是金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 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首先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7月31号到8月3号，本市大部分地区的日最高气温会达到35摄氏度以上，体感闷热，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下面来关注具体的天气。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明天早晨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明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山区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总的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大部分时间的天气是比较适合大伙的交通出行，但是提醒您要特别注意高温天气的不利影响。下面我们来关注这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7:01，为您来刷新目前的路况信息。京藏高速的建祥桥到清河北收费站目前是车多，行驶缓慢。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新发地出京方向也是车多，行驶缓慢。北二环的西向东方向小街桥有事故，后车队尾已经接近了德胜门桥，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生病时，医生开出的药方并非单一药品，特别是多种慢病缠身的朋友，联合用药的情况更明显。那么多种药物放在一起，如何避免意想不到的副作用或增加已知副作用的风险？吃完药浑身不舒服，是药有问题还是吃法有问题？健康加油站联合市医院管理局药事处推出解决您用药中的隐患与烦恼系列节目，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药事部临床药学组组长、副主任医师王鑫，主管药师白颖，跟您说说不容忽视的药物相互作用。 今天想做什么比昨天多什么，成长有点难懂，时间不会退步。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药事部临床药学组组长、副主任药师王鑫，以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药事部主管药师白颖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伙一起来说一说不容忽视的药物相互作用。在节目的上半段呢，两位嘉宾告诉我们说，药物相互作用啊，其实有的时候有好处，让这个药效一加一大于二，有的时候是有坏处，需要我们特别的注意和留心，甚至有的时候药物之间的相互不良反应很有可能会危及我们的生命。所以说我们提醒大家，如果是多种用药，尤其是收音机前、网络前很多的叔叔阿姨吃的药， 药比较多，尤其是慢性病的药，可能一吃可能得吃十几二十年，这样的情况我们就更得注意了。在偶发这种疾病的时候，在开药的过程当中，您既有慢性病的用药，一定得跟专业的医生或者是药师有一个很好的沟通。那下半段呢，我们会继续邀请两位嘉宾跟大伙来说一说用药需要注意的那些事儿。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两位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上半段的时候，王药师告诉我们说，这个药物的说明书当中啊，有一些文字背后它其实隐藏着一些具体的这种数字，比如说药物一常见的不良反应，比如说常见肌肉酸疼，这大概是1%到10%左右的一个比例。 是这样。 那除了常见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些比如说偶发，这个偶发大概背后隐藏的数字是多少啊？ 啊，这个常见是常见上面还有十分常见、 哦、 然后常见下面是偶见，前面说了常见是1%到10%，那偶见就是0.1%到1%、 哦、 然后在下面还有罕见，有依次往下这个比例，还有十分罕见。 哦，好，那这个也就是说比例基本上就是1%到10%，下面一个呢就是0.1%到1%， 对， 再往下 下就是0.01%到0.1%。 哦，就是基本上我们说是呈递减趋势的， 递减趋势的，十分罕见就是小于0.01%。 所以说我们通过药物说明书的这一些具体汉字、具体文字，我们可以读懂受后面的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 对， 如果我们身体在服用药物之后出现了一些它所描述的这些不良反应的话，我们就要留心，很有可能是药物造成的。 是这样的。 那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伙一起来说了这个药物之间可能会有一些相互的不良反应和作用。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继续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和交流。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150822和010-6150833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还可以同时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今天呢，也为您开通了腾讯视频和今日头条的手机客户端，您可以随时发送弹幕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和交流。下半段我们继续来回答大家伙的问题。有听众朋友啊，在我们的热线上，王叔叔64岁了，打来电话想问问您，说预防心脑血管疾病，自己呢吃这个曲克芦丁片已经15年了，不知道这个药效果到底怎么样。白药师，您回答一下这个王叔叔的问题。 好的，这位患者就是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曲克芦丁哈，它其实不能作为一个非常正规的药物在使用，就是我们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我们的一级预防啊，其实我们都是有规范的指南的。这个就是不管是我们在安贞看，在阜外看，还是在同仁看，基本上大家是有这样一个共同的共识，国内外的指南有这样的共识。因此呢，就是我们不建议患者自己然后听取一些广告啊，然后用一些药物去预防。我们建议就是你可以定期，比如说你年龄到了50岁以上的时候，你定期到医院体检，发现一些问题，然后就到一些科，比如说神经内科比如说心血管科，看一下自己现在的一个情况，然后来决定这些用药，然后医生会给你制定一个合适你的方案。 好、也就是说其实曲克芦丁片这样的一个药物，它虽然已经吃了15年，估计这个朋友也没有什么特别不良的这种身体反应，要不然他就应该说了，说吃完以后 有什么不良反应。对，他可能有一些轻微的抗血小板的作用。 但是这个并不作为我们说 一个治疗的， 尤其是规范治疗的一个方案。 是的，是的。 所以说我们也提醒这个叔叔，在这个用药的过程当中啊，首先别听信广告，其次有一些这个我知道叔叔阿姨经常是身边其他人吃了这个药说效果特别好， 是的， 有可能医生给他开这个药是适合他的， 对， 他吃效果特别好，您吃这个药不适合您的话，很有可能效果就不好，甚至有可能和您现在吃的一些既有的药品发生一些不良的反应，反而起不到相应的这种效果。 是的。 好，继续来看哈，还有这个如意在我们的微信上提了一个问题，这估计啊是这个中西医相结合的，就想问问有肝病的人能不能用玫瑰花来泡茶喝呢？其实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我们说这种养生的方法，比如说泡一些玫瑰花茶，甚至有一些夏天嘛，很多人说火气大，泡一些菊花茶。有的时候啊，这个用茶和用药之间，大家伙也有困惑，这茶能不能和药同时吃啊？会不会喝茶反而解除了这个药效啊？咱们来跟大伙说一说。 是这样的，就通常咱们大部分的西药最好是用清水服用，而且有一些药物呢是对这个水的温度也是有要求的，然后有一些药物是不能用热水或者是比较 温的这个水服用呢，就得用凉白开水。然后这个是一个比较通用的，大部分药物都可以这样服用。然后这个茶水呢，并不是说跟所有的药物都可能会产生相互作用。然后但是呢，它可能会跟很多药物也有可能会有相互作用，因为茶里面它有一个化学物质叫做鞣质。然后这个鞣质有可能会跟很多药物发生相互作用，所以就是建议听众朋友，如果要是服西药的时候啊，最好不要饮茶。 这个茶是不是就不管什么样的茶叶，不光是我们说的这种什么龙井啊、乌龙啊，这种绿茶、红茶，其实很多的花茶我们也不建议大家。 对，一定要清水送服。 好，那这个比如说有肝病的朋友和玫瑰花茶中间会有什么相互的不良反应或者作用吗？ 这个玫瑰花茶其实严格上来说它不是一个药。然后所以呢，如果要是跟一些肝病患者他服的这个药物如果会产生相互作用，那也应该是食物跟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但是因为我不太清楚他具体服的是什么 药物， 对，所以也不是很好判断。但是总的来说，如果肝病的患者，然后如果要治疗肝病的话，其实也按照咱们的指南推荐也是有一些标准的治疗方案的。就比如说有一些保肝药，然后可能您这个肝病也有可能是因为是酒精性的，然后有可能会让您就服用一些就是保护肝脏的，然后或者是说您这个肝是因为脂肪肝引起的，然后可能还服用一些降脂的药物，或者是因为是由乙肝病毒引起的肝病，您可能还服用一些抗病毒药物。所以这个具体的肝病有很多种，所以还是应该根据具体情况来分析。 好，那也想问问，既然我们说到了这个肝脏的这些比如说作用啊、伤害啊，我们都说是药三分毒，大家都听过这句话，很多药物都是通过我们的肝肾来代谢的。有一些朋友尤其是吃药时间比较久、吃药量比较大的朋友，就说我吃药的同时能不能吃点什么保肝护肝片，这样的话减轻这些药物对于我肝脏带来的这些负担，这样做可行吗？ 我建议，因为就像听众朋友觉得是药三分毒，所以建议不要轻易的随意加用其他药物。就是身体这个药物经过身体就是口服之后，它应该有一个吸收的过程，然后吸收之后它并不是这个药物这个化学结构是一直在身体里就是存着。它可能大部分药物呢会有一些经过肝脏代谢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代谢之后有一部分药物是通过胆汁然后排到肠道里面，通过肾就是粪便排到体外的，还有一些药物呢就可能会通过肾脏然后通过尿排到体外。所以呢，就是如果要是正常的来说，肝肾功能正常的来说，不管是服用什么药物都可能对肝肾就是损害会非常小。然后除非一些特殊的药物可能会肝肾毒性很大，然后这个时候可能医生会给您加用一些就是防止它对肝肾造成损害的这一些药物。比如说抗菌药里面像磺胺类药物，然后它可能会造成结晶尿，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可能让患者吃了这个药物之后多饮水，帮助他很快的从肾脏排出去。然后或者是加用一些碱性类药物，就是帮助他很快的排出去，是这样的。 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其实如果药物对于肝脏或者肾脏的负担真的非常大的话，这个时候在开药的过程当中，其实医生就会帮您考虑，我们说药物的相互作用一加一大于二，减小相互作用的时候给您加其他的药。 对， 自己没有必要随便的去说吃一些保肝护肝的产品，为了减少这个我们说药物对于肝肾的负担。 对，是这样的，医生就会帮您考虑好了。 好啊，继续来看大家伙的问题哈。还有听众朋友飞天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说，吃了头孢再喝酒的话真的会死人吗？度数比较低的酒是不是没问题呀？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因为现在呢就是头孢类药物在临床上应用的非常广泛，就大家都很熟悉。然后这个抗菌药物呢确实跟酒精会发生相互作用，几乎所有的头孢可能都会跟酒精或者含有酒精的这些食物啊或者是药物发生相互作用。然后比较常见的含有酒精的药物，咱们夏天常用的就是那个藿香正气水，对，里面含有酒精，然后或者石滴水。然后如果头孢跟他们酒精或者含有酒精的药物然后一起使用的话，它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双硫仑的反应，就可能会出现颜面潮红啊，然后就是头痛、恶心、呕吐，然后严重者甚至可能会出现血压下降、休克，甚至危及生命。所以一定要建议就是听众朋友，如果您要是因为感染或者因为其他原因医生给您开了头孢类药物的话，千万不能饮酒，也不要食用什么酒心糖或者是藿香正气水这种含有酒精的食物或者是药物。至少停药 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之后，然后您再那个喝酒。 嗯，好。我们看常青藤的一个问题，他说玻璃维和阿司匹林这两个药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了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有的朋友服用这个氯吡格雷，有的朋友服用阿司匹林，这两个药到底有什么区别啊？白药师， 首先呢，这两个我先说一下共同点吧，它都是作为这个抗血小板药物来在用的。然后对于我们放完支架的这些患者，或者说急性冠脉综合征的这些患者，我们是要求要双联的抗血小板，就是两个， 既吃阿司匹林，也吃这个氯吡格雷， 对的，这样吃12个月之后，我们再根据这个患者的情况，然后停用一种抗血小板的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考虑它有什么区别。就是可能有一些患者他说我以前就有过胃不舒服，那么我现在更适合哪一个，就我们选择一种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要跟他讲，就是两个药物在对于胃的损伤方面可能阿司匹林更严重一些，因为它能够直接引起这种胃黏膜的损伤， 消化道的出血啊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然后它也不利于黏膜的这种修复。而氯吡格雷呢，因为它是直接作用在受体的层面，所以它不会直接刺激我们的这个胃黏膜，所以对于这样的患者，我们可能会考虑就是最后让他停阿司匹林，然后继续氯吡格雷这样一个治疗。对。 但是在临床上，是不是比如说没有这种像我们说这种消化道或者是肠胃系统的这种疾病，大部分朋友还是首选是阿司匹林这样的药物？ 对，因为阿司匹林毕竟有这么长时间的应用的一个经验，然后广大的人群还是在用它，然后它也比较便宜，对对对， 性价比比较高。 对，是的，就是我们大部分的人其实都是可以耐受这个药的。 好，继续来看哈。还有听众朋友在问，像您刚才说的，有的时候我们做完一些支架的手术之后需要这个双联用药， 对， 既吃氯吡格雷同时也服用阿司匹林，大概多久之后他说能够改为一种药呢？ 一般情况下是12个月就可以了， 就一年。 对，但是这种情况一定要到医院来，然后我们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才可以。如果你中间再发生了这种心血管的不良的事件，那么就不是从你放支架开始算，一定要是后面再重新计算了。 也就是说基本上我们一个稳定的这个双联的服用周期是一年的时间。 对， 但从什么时间开始，什么时间点开始计时呢？如果做完手术之后后面没有什么其他的这种再突发的这个问题了，就 十二 个月。 对， 但是后面如果吃了，比如说吃到10个月的时候又突发了状况， 对， 咱们得重新计算。 是的， 还得再吃一年。 对，是的。 好，继续来看李阿姨打来电话想咨询两位，说糖尿病已经10多年了，血脂呢检查是正常的，但是医生啊让他吃阿司匹林片，想问问到底是为什么。医生给他解释说因为有糖尿病所以让他吃阿司匹林，这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啊？ 对，可能医生他就是说的比较简单了一些，就是我们要评估他的心血管疾病的这个风险，然后如果他这个风险是到一定程度的话，我们是要建议他服用阿司匹林的。就是可能患者去门诊看医生的时候会觉得医生怎么一下子就说要吃这个药或 要 吃那 个 药，其实殊不知我们在诊疗的过程中呢，就是会结合这个患者，然后结合指南，我们心里边就会有针对他的这个方案了。对，并不是一个医生一拍脑袋得出一个结论让他吃这个药。对，还是请他放心的然后听从医生的这个安排。 但是这个阿司匹林首先我们得跟他明确一下，对于糖尿病其实是没有什么防治啊或者预防的这个效果吧。 理论上是这样。对，他主要是对于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预防的一个。 但是李阿姨，为什么医生可能会让您吃这个阿司匹林？由于有糖尿病这样的一个基础疾病，可能这个时候我们的心血管状况 它是一个风险。对， 可能这个时候风险要比其他人大，所以说您这个年纪62岁了，又是50岁以上， 对， 可能是属于高危人群， 是的， 所以才建议您服用的。 对的，对的。 好，继续来看哈，时间有限，抓紧时间。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这个吃氯吡格雷的时候，再吃一些对于肠胃有刺激、有损伤的药，叠加起来，是不是我们的消化道和肠胃就会受不了？怎么才能提前规避我们消化道出血的风险呢？希望药师给一些建议。 在临床确实有过这种问题。简单的说，双抗的时候，两个抗血小板药的时候，它这种风险就会高了。 都对我们的消化道有刺激有伤害。 是的，是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太过于担心这个，因为我们选择这个药物治疗或者指南有这样的推荐，肯定是它的获益要远大于它的风险，我们才会这样去给它治疗。这种情况我们也会评估一下这个患者他是不是胃肠道高出血风险的这些患者。如果是的话，我们会加用一些药物，比如说脂子泵抑制剂，就是我们常说的潘多拉唑呀、 啊，美拉唑呀等等这些药物，或者法莫替丁、吉法酯，我相信这个可能很多患者都吃过。 嗯， 但是可能就是氯吡格雷跟 阿司匹林， 就这里面其中也有一些相互作用，就是说在吃氯吡格雷的时候可能开过奥美拉唑、 哦、 就是这种的话就会降低氯吡格雷的效果。 嗯，这就是我们一开始跟大伙说药物的相互作用不一定全是坏的，有的时候它的相互作用反而对于我们的身体是一种保护。 不，就是这个它降低了氯吡格雷的抗血小板作用、 哦、 就是降低了它好的作用那方面、 哦、 这样是我们是不建议这样用的、 哦、 是要换用帕托拉唑、 哦、 它和氯吡格雷的相互作用会小一些、 嗯、 会小很多。 好， 对， 所以说也提醒大家伙，其实医生给您开药的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给您开了这两种药，给别人开了另外两种药，可能就是由于我们身体基础的条件不一样，这个时候来共同决定的。 是的。 嗯，继续来看陆云华说，糖尿病已经10年了，前不久呢做了心脏的两个支架，出院之后啊，医生给开了阿司匹林和布利维，想问问他们和一直吃的降糖药会不会有相互的作用。就是在临床上我们有没有相互的这个统计，比如说哪些药物和哪些药物之间是比较容易发生不良反应的？ 我们是有这样的，就是有这样的统计。那么它的降糖药，首先我可能不太知道它用的是哪一些， 到底是哪一类降糖药。 对对对，我只能说我们现在非常常吃的阿卡波糖、二甲双胍这种相互作用是很少的。 嗯， 但是其中有一个叫瑞格列奈的，它跟氯吡格雷是有一个相互作用的，就是它会，它们两个药在一起合用的时候会造成一个就是血糖非常明显的一个降低。 嗯， 这样的话就容易出现一些危险，因此如果这个患者两个药在一起用的，一定要用这个药的话，我建议他要严密的监测他的血糖。 哦， 对，如果可以换的话，我建议他还是换一个方案。 嗯， 对对对。 好，秦瑟瑟在我们的微信上问说，氨糖类的药物吃完了三个月之后，是不是应该定期去复查呢？ 氨糖类的药物是， 就没说具体是什么， 氨基糖苷还是什么氨糖 啊？秦瑟瑟，这样，您具体吃了什么药物？您把这个药物， 对对， 不管是商品名还是它这个我们说药用通用名， 对对， 通过微信再发过来，我们再让专业的药师帮您判断一下哈。您说的这个氨糖类药物，可能这个专业药师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个种类，到底是一个什么药，所以不好回答您这个 问题。对对，就直接说药名比较好。 好啊，那也想问问，是不是很多的药物在我们服用了之后，尤其是这种联合用药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建议大家，比如说吃一段时间之后，去医院检查一下各项的指标，或者说看看有没有什么不良反应。 啊，是这样的，即使是就是没有吃很多药物，每年也应该定期体检。 嗯，那比如说这种联合用药，尤其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有可能会有相互这种不良反应的药物，医生会不会建议，比如说你服药大概三个月之后你再来复查一次，我们给你检查检查各项指标，会有这样的建议吗？ 这个因药而异，然后因那个疗程而异，确实有一些药，比如说他汀类的药，您刚服用的时候，然后就可能会，比如前三个月就需要您再查一下肝功能，因为有一些他汀类的药物可能对肝脏，尤其是肝功能会有一些的这个损害。 嗯， 所以就是如果要是您能耐受的话，就可能不用这么勤就是来复查了。 嗯， 或者是还有临床上有很多这个药物刚服用的时候有可能会，很多人都会引起某一方面的不良反应，所以就可能会监测的勤一些。 嗯， 比如说临床上经常用的那个华法林 啊， 就要让我们这个专业的心血管药师， 我们现在就是对于心血管疾病来说，最常监测的就是他汀类药物， 嗯， 然后还有华法林，就是它的凝血的指标。 嗯， 因为他汀类的药物，大家说起来都是对于肝肾的这功能的损伤，是不是伤肝啊？ 嗯， 但是我要说的是，还是刚才说过的那句话，就是我们选择这个药物，一定是它的获益远大于它的风险。我们只要定期监测就可以了，而且如果是肝酶升高在3倍以内的时候，我们其实不考虑它引起了肝脏的损伤。 嗯， 它也有可能就是引起了肝细胞膜的通透性增加，酶漏出来的多了一点点而已。 嗯， 只要在3倍之内我们监测就可以了。 哦，好啊，也就是说提醒大家，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呢可能用了药刚用的时候，医生会让你去复查，监测的周期比较密，其实也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我们一定得遵循医嘱，不能说我没有什么不良反应，我没有不舒服，我就不用去复查了。有的时候可能这些反应啊并不表现在身体的不舒服， 对，可能 是一些指标的问题。 是这样。 嗯，好，那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哈，可能不能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了，这秦瑟瑟吧具体的药名发过来了，没关系，咱们在节目结束之后，我们通过微信